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0集，遗孤狼子上。展昭等人在开封府刚刚放了行李梳洗一下，宫里就来人了。有些日子没见的小侍卫歌清春风满面的跑来了，看来年过得不错，脸蛋白里透红的。 展大人。 歌清进门看到展昭，就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好奇地向四周围看。小四子就在他身边，正拿着块大帕子给小五擦毛，见他四外找，就开口了。 尊尊在白府呢，一会儿才来。 歌清嘴角抽了抽，搔搔头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展昭哭笑不得，一个歌清，一个深陷，看到天尊和他外公就迈不动步子。 你怎么来了？ 哦，我来传皇上口谕的。 包大人换了一身衣服从房里出来，正好听到了。 本府正准备进宫面圣， 皇上在八王府呢，所以让我来告诉大人，八王说让大家去王府吃饭。 啊，知道了。这段时间开封府没出什么事吧？ 没有。 包拯闻言倒是松了口气。展昭挺着急去西北的，之前在回来的路上听赵普说了林业火和邹良之间的事情，他也有些替两人着急，于是打听 开封府最近有什么亟待解决的案子吗？ 歌清边接包言递给他的橘子，边仰着脸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 好像是没有啊，我没听南宫大哥提起，多罗也说最近挺太平的。 展昭倒是放心了，这时就听小四子喊了一声：“ 尊尊，来吧。” 歌清被巨狼噎住了，直捶胸。展昭回头，就见天尊和白玉堂走了进来，这两人显然沐浴更衣过了，清清爽爽，两身白，各有各的帅气。天尊那一头头发的药还没解呢，其实公孙已经给他调配出解药了，不过天尊一直没用，他最近渐渐开始掌握规律了，怎么甩一下就黑了，再怎么甩一下变白，各种方便。这会儿天尊一头黑发溜达进来，看到歌清了，摸着下巴打量，似乎是在想这小孩各种眼熟啊。歌清拍了半天胸，终于将那菊瓤咽下去了，抬眼看到天尊就愣住了。黑发。天尊端详了他一会儿，想起来了。 哦，那个怕馄饨的小孩。 歌清张着嘴合不拢，满脑袋只有黑发黑发黑发。白玉堂看着歌清下巴都快掉了的傻样，也有些无语，走到展昭身边，顺便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。 吃饭去吗？ 展昭说了一会儿去八王府吃饭的事情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公孙也换了一身衣服跑出来，直往门外看。 赵普来了没？ 我刚才出门碰到他了，他说先去一趟欧阳府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应该是为了邹良和林业火的事情去询问欧阳老将军了，毕竟当年的事情欧阳老将军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一些细节的人。赵普跑到了欧阳将军的府衙门前，抬起头，九王爷盯着将军府巍峨的正门发起了呆来。正在大门外傻站着，就听有个声音从背后传来： 三舅舅，回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 赵普回过头，就见身后站着拿着几本书、一身太学学袍的欧阳纯华。之前鬼面人的案子之后，开封众人就出巡了，欧阳纯华他们几个又恢复了每日读书的才子生活。这不刚下课回家，就看到门口杵着赵普。 我舅舅也回来了吗？爷爷昨儿还念叨呢，说他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，最好什么时候能把你们五个都找过来吃一顿年夜饭，那就好了。 纯华边说边往门里走，书童和下人都帮着接东西，同时好奇地看着赵普。 春华也奇怪地回头，赵普就是站在门口发呆，似乎犹豫要不要进去。九王爷平日意气风发惯了，甚少这么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小春华忽然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惊得一蹦。 不是我舅舅出什么事了吧？ 他先回黑风城去了。 那就好。那你有事啊？ 你爷爷这阵子精神还好吗？ 春华点点头。欧阳老将军老当益壮是谁都知道的，大宋朝那一辈的将领几乎都死光了，就剩下一个欧阳老将军，赵祯都拿他当佛爷那么供着，开口闭口都是老爷子，而赵普他们几个要不没爹，要不亲爹是奇葩，就欧阳老将军这个干爹最正常又疼人，于是大家都拿他当唯一的长辈，孝顺非常。赵普点了点头，摸下巴。 是不是我舅舅闯祸了？ 去跟你爷爷说，我来找他喝酒。 春华屁颠屁颠就跑进去了，谁不知道他爷爷最中意赵普了，喝到天亮都没问题。赵普搓搓脸，深吸一口气，大踏步走进了将军府。展昭和白玉堂等人跟随包大人来到了八王府。王府里新年的气氛还是十分浓郁，丫鬟小厮们个个喜气洋洋的。小四子穿着公孙给他准备的新衣裳，一走进王府就被早埋伏好的柴郡主和庞妃劫走了。赵祯和八王爷正坐在院子里喝茶，太师心满意足地在一旁抱着可爱的外孙女儿各种哄。展昭等目测了一下，不像是有事儿的样子，那赵祯这么十万火急叫他们回来干什么呢？ 包厢。 八王爷招呼众人过去，众人坐下随意地聊了几句，没等赵祯开口，包大人就先说了。 皇上，臣想去一趟边关。 出了何事？ 包大人也不瞒着，将林业火和邹良突然闹别扭的事情说了一下，赵祯和八王也很是好奇。 朕倒是没有什么急事，既然如此，爱卿不如即刻赶往黑风城查明此事。这二人一个江湖奇侠，一个军中名将，若是有什么误会导致反目成仇，的确是叫人痛惜。 展昭等人都松口气，包拯却是微微皱眉，看来皇上叫他们回来的确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只是考虑到轻重缓急，赵祯决定日后再说。包大人好奇，他算了算日子，年后第一位大事就是春试，他希望赵祯只是想专注于这次的人才选拔，而不是又有什么奇案怪事了。包大人正自发呆，就听八王爷忽然开口。 难怪泽兰这次回来心事重重，原来涉及邹良身世，的确棘手。 展昭等已经大致心中有数，其实邹良的身世的确是颇为离奇，甚至传奇。邹良是孤儿，被狼养大，这是世人口中传说的，然而事情其实远非那么简单。20多年前，大宋几位驻守边关的将领之中，有一位大将军叫邹越，他也是欧阳老将军的好友，骁勇善战。邹将军人生唯一憾事就是无子嗣，眼看好兄弟最小的儿子都满地跑了，自己却一个后代都没，实在很让他万分沮丧。直到邹越50多岁，他40岁的妻子竟忽然怀孕，并帮他产下了一个儿子，老将军喜出望外，给幼子取名邹良。本来是老天眷顾，可不料天意弄人，邹将军在一次全军转移的时候忽然失踪了，连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他手下的15万精兵，包括他的妻儿，整个军营十分正常的西行，但是一夜之间10几万人忽然消失不见。当时此事震惊朝野，流言四起，各种猜测与怀疑笼罩了整个西北边塞，很多人都怀疑邹越叛变了，但是周边各国都表示从没见过邹越及那些兵马。 随着时间推移，猜测又变成了邹月误入西域鬼海，以至于集体迷失方向，死在了鬼海之中。作为邹月的好友，欧阳老将军带兵寻找邹月长达3年之久，可却依然一无所获。最后，就在老将军准备要放弃的时候，他的部下偶然发现了一处密林之中有狼群，而最奇怪的是，狼群之中竟然有个人类的孩子，看着4-5岁年纪，十分的灵活，狼群就跟对待同伴一样的对待他。另外，这孩子飞檐走壁的，似乎是天赋异禀。欧阳老将军想将那孩子救出来，可谁知这孩子极聪明，跟只狼崽似的，怎么都抓不住。而且老将军发现狼群都在保护这个孩子，非但不会伤害他，还很听他的话。本来欧阳老将军准备不管了，但是他发现那孩子脖子上戴着一个玉佩，这玉佩是他送给邹月的，恭喜他得子，邹月曾经当着他的面给孩子戴上。欧阳老将军算了算时间，发现如果邹月的儿子邹良还活着，那么正好是这个年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猫儿， 干嘛？ 要开工了。 啊，开什么工？ 龙图啊，你不演了？ 啊，不行，我的俸禄。 算了，困就再睡会儿吧。 啊，我的俸禄，不行。 哎，今天我来吧。 好。 各位看官，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。